客，列车即将到达南京车站，请在南京车站下车的旅客准备好自己的行李下车。 奔波时光里，在梧桐下的雨，那远方的你，相隔几千公里，踏上旅途去找你，止住了哭泣，最后一句对不起，路过南京，路过你。 晚风吹过南京，对着模糊不清，泪水伴随我去听，我擦了擦眼睛。 列车报站的声轰鸣响彻半空，突如其来的冷风吹得有一些凶， 伴着风的凶猛，刚好12点整，窗外旅客对我提醒，路过都是风景。 望穿整座站台，恍若一梦醒来，孤独的人所思徘徊，没等来的女孩。 梧桐树的秋天，诉说时过境迁，曾经过往都在心间。那时望着海边， 北方夜的寒凉，南方雨水海棠，朝思暮想那位姑娘，却在人海茫茫。 梧桐花开花落，爱却不问对错，岁月把我变成过客，背着大海埋没。 还是桂花的香，还是那束阳光，还是那年那片风景，你已去向远方。 放下回忆的美，别做痴情的鬼，回到站前止住泪水，然后一路向北。 离开南京的车，一路上在颠簸，多一句也没有挽留，爱你也没敢说。 一首民谣在唱，一个人在流浪，我想你会把我淡忘在回家的路上。 姑娘眼睛别红，我给你最初笑容，蓦然回首，是否想起那一年的梧桐。 奔波时光里，在梧桐下的雨，那远方的你，相隔几千公里，踏上旅途去找你，止住了哭泣，最后一句对不起，路过南京，路过你。奔波时光里，在梧桐下的雨，那远方的你，相隔几千公里，踏上旅途去找你，止住了哭泣，最后一句对不起，路过南京，路过你。